哇！大匪看天啊！哇！呢、這个特备嚟嘅，点解特备咧？其实好多人都就做，咁诶，我啊最迟做啦，因为今个礼拜日咧，我妈生日，咁啊一个人啦，因为老婆要翻工，咁啊朝头早食早餐，最期待即系万众期待咧，就走咗去朗豪坊睇戏。睇完戏之后咧，咁啊约咗阿子源咧就去长兴记，咁啊佢送咗啲长兴记嘅生煎包俾我，咁啊祝我阿妈生日快乐，咁啊我阿妈今年92岁啦，真係要健康啲啊，对多我几年啦。咁啊晏昼嘅重头戏呢就係睇到啦，铁甲万能侠。我今年就54，做嘅时候啱啱开始做就係45年前，就我嗰时得9岁。喺我哋呢一代人呢，铁甲万能侠系无可取代嘅。是认真三十零岁人可能他们讲的是高达、跟着龙珠，在我们这一代人唯一的真是铁甲万能侠。那时候在丽的播45年。去买票，因为呢事前没有做功夫，因为只是想看的，没有理那么多。那么一买去就跟你讲300元。哇，2D 版啫，系300元。我打咗个突，跟住我同佢讲：嗱，我睇我八达通够唔够钱先？一个入钱八达通嘅，咁啊卒之就够钱嘟咗。跟住佢同我讲：我点解300元啊？又唔系 3D， 又唔系 4D， 买俾我姐姐。跟住佢俾两张飞我，其中一张飞咧系同我讲，佢话咧你上到去戏院朗豪坊8楼嘅戏院，佢有份礼物俾你嘅，应该有个袋嘅咁。咁上嚟啦，唔知有咩好嘢啦，咁一入场之前呢就攞，咁呢就见到啦，原来佢所讲嘅袋呢就係呢一个手抽袋底面。咁呢就原来呢后咪呢就喺网上查呢就见到呢，原来有啲係有毛巾啦，有啲有 T 恤啦，有啲有杯嘅。咁而我得到嘅呢就係呢一个袋，同埋一个同呢一个一样嘅一个透明嘅 file 夹。咁我諗过透明花露夹，如果自己买嘅呢做嘅，如果唔係印咗铁嘅马路都係1蚊2蚊啊。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我喺手头上揸住呢把铁甲万能侠嘅遮。睇得到嘛，啊真係唔捨得用。点解咁呢？因为我哋真係有情意结嘅，其实特登做呢一节节目呢，大匪看天啊，就係想讲我自己啦，对一啲事物嘅睇法同埋性。咁铁甲万能侠系我哋细路仔最重要嘅一部分。我九岁嘅时候咧，睇完之后咧，我所有嘅读书嗰张台咧，所有嘅书、所有嘅纸咧，都系铁甲万能侠，不停画，因为我睇港漫嗰阵时，当年咧就系《龙虎门》李小龙啦，咁诶睇铁甲人。就是如果你是卡通的就是铁甲万能侠，后尾的三一万能侠啊已经是后一代的了，同埋冇咁好睇，即是我自己心目中啦。巨灵神呢啲都争好远啦，咁铁甲万能侠。配音好好嘅，即是咪对唔住讲错。字幕好好嘅，因为佢用返晒呢我哋细路仔呢睇万能侠嘅名字，正文啦、大铁牛啊、万能侠啊、爱美神啊，咁啊全部用呢啲啦，康定邦啊、杜剑龙啊，咁当然啦，杜剑龙、康定邦，咁呢就修罗男爵啊、地狱博士啊，咁样呢都系呢一堆人。个古仔其实都一开头即系讲个古仔啦，其实都系一般啦、一开始就系二号嘅铁甲万能侠康定邦喺德州打到扑街，跟住输咗，俾人哋俘虏咗。所有嘅曾经出现过嘅机械兽都会出现嘅喺呢套嘢。所有嘅曾经喺所有嘅铁甲万能侠片里面嘅机械兽都有出现，一一咁打败佢哋啦，打败咗又再出现啦咁。线条好简单，因为当年嘅铁甲万能侠嘅线条好简单嘅， 边个都系画都唔系好精彩，唔系好 detail， 即系唔系好细致。咁咧佢其实而家睇都系粗制滥造嘅，尤其高机械兽基本上冇设计嘅，即系求交期，真系可以讲。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儿时回忆啦，一开场打得好劲，咁令到人情绪高涨，跟住佢俾人俘虏咗捉咗，咁啊啱啱好咧新光子力喺呢个富士山嗰度出现，咁啊新光子力研究所，咁咧就和平时代，即系之前经历一个和平时代，道剑龙咧就做咗一个科学家研究员，咁咧就系新嘅光子力嘅研究所里边，咁而旧嗰个咧已经荒废咗啦，而家正文咧就做咗光子力嘅所长。咁我哋知道呢件事呢，就喺呢个富士山嗰度呢就揾到一个神魔啦，叫阿拉光好似，哎呀真係冇乜记性，但係好睇啦，咁唔好怪我啦，我都封界咁。咁呢就发现咗呢有个女仔出现咗喺呢个巨神，其实呢个嘅形象就即係铁甲万能侠嘅样，但巨大化好多。咁喺里面呢就揾到个靓妹，个靓妹呢就係、是、一个机械人又得，有意识嘅机械人啦。咁呢原来呢佢就判断嚟到呢个世界，呢、這个宇宙嘅地球里面，就判断到究竟人类係应该毁灭啦，定係应该继续呢。其实古仔係讲呢啲啦。咁最主要都係讲道剑龙同正文啦一起啦，咁后来结婚啦，咁古仔可以自己睇嘅，因为300蚊呢嘅飞，我哋呢个年纪我话俾你听係值得睇。戏院呢得20零人㗎啫，喺里面，但係全部都仲我单身咁一个人入去睇。嗰、那个情绪高涨好犀利，諗唔到打得好劲，細路仔睇嘅时候高热火焰啦，气体硫酸啦，铁甲飞拳啦，每一下都拉动你嘅情绪好紧要，直到巨大化添啦。个主题其实好简单啦，就系呢个世界有善恶，你做决定人嗰个可以，你决定系神定系魔，可以令到世界幸福，亦都可以令世界灭亡。喺一个民主化嘅社会里面，100个人有100种意见，得两边中间系占大多数。譬如要打长仗，佢里面有比例啦，决定打嘅 25%， 唔打嘅 24%， 其实中间都系冇意见。即系对付机械兽嘅时候。咁各国嘅元首大家喺度讨论究竟打唔打呢场仗呢，和平咗咁耐。佢一要求呢只不过系要光子力嘅光线嘅啫，我哋俾唔俾佢呢嘅电力咁样。即系讲緊修罗男爵佢哋。有啲就话打唔打。中间就系冇意见。同我哋而家香港或者争取民主嘅人啊，各样嘢都系一样啦。呢啲就系所谓叫做中间大多数。冇办法可以取决到，因为中间嘅大多数冇表态，所以胶着咗件事。但系呢个世界就永远都系一念之间，你系神定魔。嗰、那个机械体嘅少女决定咗，俾地喺度深深感受咗道剑龙同埋正文之间嘅感情，同埋呢个世界嘅美好。佢决定咗系应该。让我哋嘅呢个宇宙嘅地球人继续，而地狱博士亦都问咗呢个问题，问过呢个少女，问过道剑龙，佢哋俾唔出当时，后尾就决定咗啦。咁佢占据咗呢个魔神，然后摧毁地球。咁当然啦，有我哋嘅铁甲万能侠啦，咁最重要嘅就爱美神啦，但爱美神出场好短啦，因为呢爱美神呢变咗麝香葡萄几个爱美神走出嚟啊好性感咁，所以冇爱美神飞弹。其实物化女性好都紧要嘅，咁大铁牛都好啦都有出场。最主要机械人、铁甲人、 铁甲万能盒二号由开场嘅时候被人捉咗康定邦之后呢全部都系杜剑龙㗎啦。我睇嗰场好感动啊，点为之感动位呢，就系、是、当铁甲万能盒呢个爱美神全部被摧毁咗之后，咁 3D 打印技术将铁甲万能盒二 set 重组变咗出嚟个画面呢，个机械人呢嗰啲 detail 位呢同我哋一般睇到嘅好简单嘅线条唔同，好劲。尤其当一个和平人，即係代表和平，代表战无不胜嘅杜剑龙呢，喺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呢佢输咗，跟住呢复制咗铁甲万能盒之后，喺光子力再出现，光子力旧嗰间啊嘅研究所准备拆卸嗰间，跟住佢上返去铁甲万能盒嘅时候，点解嗱而家其实我成身毛管都冻，一諗起呢几句说话就係、是、好开心好开心，出嚟啦万能盒落去啦彭九号，哇全场拍掌，真係犀利到不得了，真係。所以呢300蚊是真的值得看的，我希望大家去看精彩，虽然呢个古仔真一般，但是只要见到这个画面，尤其最后尾个15分钟横扫所有的机械兽，修罗男着皮半男半女啦，跟住打败这个地狱博士，好精彩，真的好精彩啊！到最后尾，当然啦，幸福美满嘅家庭就系郑文同呢个杜建龙结婚啊！咁但系头先你见到我样都系嘅，真系好开心。呢、这个系我哋50岁人中坑的浪漫。拜拜。